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时宁边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和我们最最亲爱最最热心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感谢，一起来分享。 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 喂， 喂， 哎，你好，是严先生吗？ 对， 哎，你好，我是京城帮帮团方明。 哎，你好，你好，感谢您。 哎，你好，你好，前一阵您是通过我们节目求购了一把人工的理发推子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您这是有宝宝在身边是吗？ 对对对啊。 啊，这是您的 孙女。 哦，多大了？ 快2岁了。 哦，您这还帮着看孩子呢是吗？ 对对对对，啊，我非常感谢您啊。哎呦，我求购完了以后，后来我一说，好多人给我来电话，后来说送的，完了还有说多少钱多少也不说价。后来我又，我是太感谢这帮帮团了，这就热心人太多了。后来正是赶上一个呢，姓张李女士加她微信，约我到那个哪儿临街那儿办事儿，去买东西去了。后来他约我说让我去他那儿去取，后来我上那儿取，哎呀，我挺感动的。后来我说我送他的礼物，送他一个那个电子秤，他不要的，都不要，他解决。 您其实就是求一把人工理发推子是吧？ 对，我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住那北园，住北园完了以后呢，有些那80-90岁老头子，就说就是老大爷什么的，他头发长了以后啊，走挺老远，所以我说我顺口了，我说你头发长了，我给您理一下就完了。 其实您求这把理发推子也不是说自家用，而是也是用来做好事儿的。 对，我也不是自家用，我也不是拿它挣钱的，主要就是说为人家图个方便。 啊，那您也是做爷爷的人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60。 60是吧？您是之前学这个专业的吗？还是就是喜欢这个会这个？ 我不是学专业，就是我从小啊，就是有同学街坊啊，就是说头发长点的，就完互相给推，所以我知道这么一点儿，所以我呢还继续就是帮别人推一点，就这么。 您这也是做好事儿哈。 谈不上做好事儿，就说呢，我总感觉就说做完好事以后，自个儿感觉特别快乐，很自然的现象，不是说就是我在做好事儿，我认为就是做点事儿，付出一点，为别人做点事儿，我总感觉这是应该的。 那听您的意思，您应该也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啊，就是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您平时还做点什么？ 谈不上好事，我原来是企业单位的职工，后来我接触了点国学，接触了点那个医学，所以我呢跟单位我们的大夫呢学过一阵那个正骨推拿，有的人身体不好以后我给人调理，后来人感觉挺好。都有一人，人要谈钱啊，就人就不值钱了，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感觉做点事以后呢特别舒畅，这是最主要的。 您经常听我们节目吗？ 我经常听，因为什么？因为我听了以后啊，我总感觉啊，就是这个节目啊，就是帮帮团嘛，相互帮助，它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我认为。 嗯。宝宝也跟您附和呢哈。 啊，对。 对， 嗯，那您经常听我们节目啊，就是您有主动帮助过别人吗？ 主动过，这不搞过正骨吗？我说有足跟疼的，我说我治足跟疼，我说这咱们这儿都不能谈钱，你谈钱你就。一个退休金3000多块钱我也够用的，我干嘛非要这几块钱不值？因为我今年有60了，那个时期啊都是人帮人，过去那会儿一互相帮助，您想想这人精神能不好吗？帮助人的人呢都是心胸宽阔，就喜欢付出。还有什么？原来我在那个电视台上听一个那个怀柔一个中学老师采访的，说你一年拿出50万资助那些贫困学生上大学，说你这个是好事，说应该是弘扬，应该是讲讲。人说我没什么可讲的，说我这事儿我应该做的，我的钱来自于人民，我还回归于人民。你看人讲的多好，境界多高，多高尚。 那您现在除了这个带小孙子之外呀，平时还有点什么兴趣爱好吗？ 喜欢写毛笔字，我现在一直在抄黄帝内经呢，抄了有一年多了吧，快文言文啊什么那个白话文我都抄。 那您身体怎么样啊？ 我身体好，身体要不好我连我自个儿都保护不了，我还怎么保护别人的？ 那您身体这么好，除了这个本身体质还不错之外，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这没什么特殊的方法，我基本上就是说每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睡觉，4点起床，有时候5点起，累了以后就5点起，5点起完了以后先写书法，7-8点钟吃早点。 写书法对于这个养生有什么好处吗？ 哎呦，那好处太大了，心特舒畅。这个书法是什么呀？你写的越好，越想写，不想放下这笔，因为有好多都是半途而废。这他怎么形成半途而废的？他越写越寒碜，越不好看，所以这啪扔了，就放弃了。实际书法要坚持。我现在书法写的不好，牵扯一什么问题？我现在有练了有7-8年了吧，但是写的也不好。我总感觉现在我认为熟练了，就我敢下笔了，原来不敢下笔。我今年60，55岁的，我在那个08年就是接触这个，我总感觉啊，心情特别舒畅。 嗯， 培养人的什么那个书养、学养、涵养、教养。就这几个养吧，就是挺快乐的、啊、 对对对，那特别感谢您啊、今天跟我们聊了挺多的。我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喂，你好。 哎，你好，是李女士吗？ 哎，您哪位 啊？您，我们是京城帮帮团。 哦， 就前一阵您不是在我们节目里发求助信息，问哪儿有修台式建物音响的，对吗？我们这个信息播出之后，有我们的听众给您打电话。 挺多的。 挺多的哈。 差不多也有10几个吧。 哦，10几个呢。 有好多都是帮着说修的，后来那个有一个李老师说从他那儿去，我们就给送过去了，正在修呢。 嗯， 他挺认真负责的，每一步都要打电话问问行不行。 你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求助过吗？ 没有，这是头一次。 头一次是吧？您怎么想起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求助呢？ 啊、我们老听那个帮帮团嘛。后来呢，我这音响呢10几年了，主要是低音多。所以呢，站在楼上有点人家有意见，所以就不敢随便再开了。最近说开开听听，结果呢，就那个放盘的那卡盘坏了。 嗯。 后来呢，我爱人就说找帮帮团，他就给找了。因为我们找了好多家都说修不了，我这着急，我爱人就说你不会找帮帮团呀？我说我不会。他说那我给你弄。 那您没想到通过一个电台的节目就能帮您把这个事儿给办了，您觉得意外吗？ 挺意外的，也挺高兴的。 嗯， 意外之喜吧。 那您怎么看待我们帮帮团里这些素不相识的听众之间的这种互相帮助呢？ 好人多呀。 那您平时是这样一个人吗？如果说别人有困难了，你也会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吗？ 说实话，我得站那儿想一下，我得先想想这人是真是假。就是说在路上遇见的啊，在路上遇见，我得看看他这人是真是假，是不是真的需要我帮助，还是现在碰瓷的不很多吗？ 那如果您确认了这个人确实真的很需要您帮助的话，您会怎么做呢？ 那我肯定要尽我所能帮他。他要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并且呢我了解情况是这么回事儿，那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我去帮他。我能做到什么程度，我就提前告诉他我只能做到这种地步了。你再往深了要求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也不能把我自己给拆了。 这也是我们节目里经常说的，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就可以了。 对，尽我最大的能力，我能帮到你什么程度就帮到你程度，我就是这样。 您说的挺有道理的。行，您这事儿呢算是解决了啊，我们再跟您聊点别的。阿姨，您擅长做饭吗？ 做饭还行，还行吧，不敢说跟大厨相比吧，反正基本上朋友之间都愿意上我这儿来吃饭了。 哟，那太好了。那您擅长什么呀？ 就是家常菜呗。 那家常菜里面的拿手菜您是哪道？ 这个不一样，有的时候呢他们点菜。 哦，还点。 你比方说炖牛肉啊，羊蝎子呀，或者是炖排骨啊，烧肉啊。 哦， 还行。 羊蝎子这个也能跟家做吗？那不是特麻烦吗？ 羊蝎子在家做一样做呀，凡是有卖牛羊肉的都有蝎子，让他给剁了。咱家的刀不好用，他那刀好用。然后呢，回家拿凉水泡，把那个血水拔出去，换两遍水，怎么着也得泡一个小时吧。然后换两遍水，然后用凉水下锅，搁上葱姜料酒。大料拌，开水冒一下，开锅就好，把它捞出来，把水控干了，做锅，搁水，搁凉水，把调料放里面，葱姜，别搁蒜，搁大料，搁桂皮，然后搁两粒丁香，然后再搁点小茴香、香叶，那个甘草之类的，搁俩草果，搁两片柠檬，搁蚝油，搁酱油。搁冰糖，搁半袋沙琪酱，根据你那个肉多少，搁多少沙琪酱，然后搁一块酱豆腐，再搁点老抽调色，没有了， 您这个 换您了，开了锅，把羊蝎子放里面。 哦，我知道了，就是您把您这么足的料先放在这个冷水锅里面，给它们化匀了，然后这个锅也就开了，是吧？ 对， 开了之后再把刚才焯过的，就是差不多熟了的羊蝎子再放进去。 对， 还需要再煮多久呢？ 如果要是平常的咱们那个就是炒菜锅或者炖肉的锅的话，差不多得一小时，中小火，开锅以后中小火，差不多一小时。如果要是高压锅的话，15分钟开锅，关小火，10分钟关火。 那您那个搁的水啊，是要没过它，还是说半锅水就可以了呢？ 稍微没过它有一个平纸就行，水太多了呢就是不容易开锅，也跑味儿，那些个味儿呢就不进肉里了。 我就听您刚才那些料啊，就您这一遍我都没记住，这么足的料，这羊蝎子肯定特别好吃，肯定是不是您家里的这个当家菜啊，也算是。 反正就是来人他们要想吃我就给弄，就弄一个清蒸鱼吧，那叫什么来着，焯水肥牛。 焯水肥牛，这清蒸鱼我们倒是老听说哈，但是有些时候大家蒸出来的鱼有点腥，您觉得这是什么毛病啊？ 看是什么鱼，要是河鱼的话一定要把那个土胸针给剪了，给它抻出去，把那鱼收拾完了以后，那鱼塘里头有个黑膜，一定要把它去掉。 就说鱼有时候做出来点腥，可能是没收拾干净造成的。 对，并且呢上锅之前又在鱼身上用那个姜汁稍微给它抹上薄薄的一层，并且不要蒸时间长了，跟这鱼的大小，如果要是一斤二两的鱼，差不多8分钟就开锅，以后上锅8分钟就好。 其实这清蒸鱼咱们倒是老听说啊，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焯水肥牛，这是您 这是我是没想起来叫什么，我就是我老这么做，反正这比较省事儿。就是肥牛开着锅给它焯一下，跟咱们涮肥牛似的，一定要把它焯完了赶紧捞出来，焯出来捞出来搁盘里头控水，然后呢旁边撒点那个豉汁，蒸鱼豉汁，搁上葱和姜丝，然后做一点那个油，等油热了往姜丝上一浇，好，完事儿。 哦，这个简单，这比那羊蝎子要简单多了，是吧？ 对，这省事儿，还好吃，还不腻。 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刚刚听到了热情开朗的李阿姨分享过了她的拿手好菜，听起来不是那么麻烦，有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的做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豆芽菜是百姓家中常用的一种食材，很多朋友会选择去超市买，也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自己来发。不过节目当中经常会有听众来求助，说看似很简单的发豆芽，而自己却屡发屡败，那发豆芽到底有什么窍门呢？ 至于发绿豆芽啊，我小的时候看我妈发过，把那个绿豆用那个50度左右的水烫一下，然后这时候呢用筷子之类的吧搅拌，呱呱呱呱，那个搅拌的让它温度慢慢慢慢降下来以后，然后把那个水避掉，每天呢用温水过一下，基本上这个季节啊，基本上第二天它就能长出那个小小的白芽儿。等您发现长了那个小白芽儿以后呢，上边盖一个湿毛巾，这样呢一个呢是保持湿度，一个呢稍微有一点重量压着那个绿豆，到时候长出2厘米左右吧，上边一定要压一个重物，就是说让那个绿豆呢更粗壮一些，不是说疯长。 谢谢我们的热心听众张阿姨跟我们分享的发豆芽的经验。那说过了绿豆芽，我们再来说说红豆馅儿吧。有听众求助，想自己在家里面做豆包，这面都发好了，但是豆馅儿却做得不太理想，这其中难道也有什么奥秘吗？那接下来还是听听我们的烹调达人张阿姨和我们说说她的经验之谈吧。 红小豆您在超市买回来以后洗干净，然后泡一晚上，这样呢为了那个节省时间更快嘛，就像咱们蒸米饭一样，把那个红豆放在水放在电饭锅里边，放上水，然后盖上盖儿，插上电，当那个冒了气儿以后，十分钟吧，把那个电源拔了，就让它继续在里边闷着，再过一会儿你觉得气压小了，开开以后呢，看看情况，然后再插上电源，这样反复做三次，就甭管它了，在那儿闷着。等您第四次打开的时候，那个豆就基本上就都已经胀得满满的。这时候呢，您就用小木铲给它那个在里边，给它碾碎了。碾碎了的同时呢，放上红糖吧，就是超市买的那个一袋一袋的红糖，然后同时搅拌呀，碾压呀，就它这会儿呢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很稠很稠的粥的形状，然后呢你就甭管它了，当那个温度降下来以后，豆馅儿呢凉了，就是常温下它也就凝固成豆馅儿了，不是那种稀的了就可以了。糗豆馅儿容易出错的地方，可能就是水搁的多少问题，不要太多了。你要太多了，糗出那个豆馅儿特别特别稀，水和那个豆的比例呢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像咱蒸饭一样，水呢是宁少一点也别多一点儿。糗出豆馅儿比较干的时候呢，您可以啊洗干净手以后给它攥成一个一个的小球，像乒乓球似的，您把那个面皮儿呢弄好了以后，直接把这个像乒乓球大小的那个豆馅儿碗里一放，然后呢捏上像包子褶似的哈，然后一吊个给它揉一下，揉成有点长的那种，有点像山东馒头那种长形的，然后锅里一搁去蒸，就这样慢慢，这是也是慢慢摸索经验吧。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更要感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热心的帮友们。那么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那我们就稍后见。 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亲朋友，哥帮帮办，天天总帮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产后康复科的一名治疗师赵丽颖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哎，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嗯，我们今天节目的关键词呢非常的女性化啊，就是产后康复。那说到产后康复呀，目前我们的医疗手段或者说通过高科技的手段都有哪些方式呢？ 针对产后康复，我们其实现在主要的呢就是核心肌群这一块的康复。那首先对于肌肉来讲，现在我们高科技的手段就是电刺激加生物反馈，这个也是国际通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在国外比如在法国啊，现在已经被列入到常规里面的，不管是首次怀孕的还是说二胎三胎，那在产后都有这个20次的免费治疗，然后是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说在我们国家呢现在还没有普遍，所以说现在啊这个电刺激加生物反馈治疗是对我们肌肉功能康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方法。 那我们来说到产后康复当中女性朋友们最关注的一部分啊，就是形体的恢复。如果通过这些医疗手段高科技的仪器的帮助，那么女性朋友在产后多长时间就能够将自己的体型恢复的完美如初，甚至比以前更完美呢？ 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段，它的理想恢复期是1年。 嗯， 就是这个产后康复我们把它定义在1年之内，当然说半年到一年之间就是最好了，这个是包括在形体内的。 嗯， 就是形体也是包含在内的，所以就是我们通常都看到哈，恢复快的它真的是各方面还是比较快啊，所以说这个也是跟我们个体差异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首先我们就是肌肉呢，这是第一步的恢复，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塑形类的一些运动啊，包括一些辅助的治疗方法，这都是可以的。 嗯，在您印象当中啊，就是您经手治疗过的产妇啊，恢复最快的让您特别满意的一件 特别满意的。好的，这个因为我们说到腹部，因为这个体型啊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例，就是我曾经治疗过的一例哈，他的腹肌分离有4指宽，当时呢就是起床啊他是受到一些限制，我们其实这个诊断除了我们自测的方法手指啊去查我们肌肉分离的宽度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超声的方法去做一个检测。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说不会自我检测的话，大家就去康复中心寻求帮助，在老师给你做一些就是初步的检查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必要的会做一些超声的诊断。超声的诊断它是直接测量两侧肌肉它的一个距离，一般超过2厘米以上就会诊断腹部肌肉增宽。那我们这一例4指宽的这个产妇哈，她的腹部哈，她的分离的距离从超声的检测下是3.5公分，就是她已经达到了3.5厘米的宽度，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厉害的一个患者了。那她在做完我们这个电刺激治疗哈，做完10次之后，它从3.5厘米减小到了1.5厘米。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形体这方面哈，腹部肌肉的恢复上面最最明显的一例，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效果的一例。 那再往后那电不刺激它了，它会不会反弹呢？ 基本上不会。 所以说这个电刺激它的作用哈，它是让肌肉本身哈肌纤维缩短，就是这个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用我们产妇自己的话说呢，就是像两把大手把你的腹部哈使劲抓紧了一样的感觉。其实这个强度是我们自己平时做腹肌的运动基本上达不到的一个强度。 嗯， 所以说这个电刺激哈，它首先它呢是安全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它刺激肌肉这个被动运动的强度又是很大的，肌肉在增厚哈肌纤维变短之后呢，就是你除非说再给它一些进一步明显的损伤，比如说我们再次怀孕，那否则的话它不会说再发生像过去一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退步。 嗯，应该这也算是高科技啊，给我们产后妈妈形体恢复带来的一个福音啊。那说到这个时间段啊，刚才你也讲了，就是如果我们去某一个专业的产后康复中心去治疗的话，那大概整个的形体恢复也需要一年时间。但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妈妈，如果说不去这样的地方参与治疗或者康复，基本上形体恢复差不多一年也恢复了，这有什么区别吗？ 不，这个刚才咱们理解错了。 嗯 啊，这个就是去康复中心的话，它恢复是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的。比如说，还是说腹部这个电刺激治疗吧，我们一个疗程的设定其实就十次，每次半个小时的时间，人工干预它之后，它恢复是比较快的。这里边我还跟大家提到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产后发生这种漏尿的这些问题，通常我们在两个疗程的治疗左右哈，它是可以解决到完全不漏的程度的。当然这个也是分每个人的程度，严重的可能也需要第三第四个疗程，这是可能的。 好，说到这个话题啊，可能跟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还是比较吻合的啊。他说，嘉宾您好，本人工作很忙，产后最快恢复需要多久，包括体型等各个方面的恢复，就他可能想产后很快就恢复到工作岗位上去吗？那么最快需要多久？ 就是说如果说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哈，这个还取决于咱们是否哺乳。哺乳的话，比如说从形体这方面其实是不建议去节食啊，我们可以增加一些运动，但是节食还是不太建议的。要饮食合理，营养均衡。那所以说呢，在哺乳期的话，哺乳期过后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激素水平的变化，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就是恢复的一个关键期。所以说这个要看我们哺乳的时间。如果说哺乳的时间都已经结束了，那如果说在一年左右您各方面还没有完全恢复好，这个是需要人工的去干预一下了。 其实上班本身也是一个锻炼哈。 对呀，上班工作强度再加上路途的这个奔波哈，它其实也是一个被动的运动。那从形体这方面来讲，其实有的产妇可能几年都恢复不到合理的程度，或者说自己认为理想的程度，这个还是个体差异比较大的。 跟个人的体质有关，也跟个人的一个 决心 啊有关系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产后恢复做瑜伽或者一些体操之类的效果好吗？ 瑜伽呢，它是对于核心肌群啊是很好的一个锻炼，这个是可以的，也是推荐大家来做的。但是比如说跳操这一类的这些运动哈，这个说到我们产后恢复，那和从合理运动这方面来讲哈，那首先如果说我们盆底肌群，包括我们比如说腹部的肌肉哈，都没有完全恢复好的情况下，其实特别是盆底肌肉，因为它在下方，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做一些跳操跑步这样的运动，那可能会加重对盆底肌的压迫。有一些产妇她是在运动的时候出现漏尿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啊，所以并不太建议做这些跑跑跳跳这一类的 剧烈的运动哈。 对 啊，有一些比较舒缓的瑜伽的运动还是可以介绍 的 哈。 对， 但是要在尽量在这个教练的指导下来完成。 对， 好，这位听众说想问一下嘉宾啊，产后恢复身材穿瘦身塑形衣有用吗？ 塑形衣呢，首先我们说它的功能上来讲哈，并达不到我们去锻炼的一个效果。那首先呢，这个塑形衣呢，它过长的时间穿的话会影响血循环。那比如说是哺乳期的妈妈，那我们上半身是不建议去穿的，有的时候淤积性的乳腺炎是因为压迫导致的。所以说出现这种乳腺炎，因为堵奶造成的，有的时候是通常发生在夜间 好，夜间睡觉，比如说压着一侧乳房时间过长，有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嗯，我觉得他所谓的这个有用啊，应该就是这一时段有用。比如说你今天真的临时有一个什么活动要出席啊，需要你光彩照人的出现在众人的面前，那这个时候你临时用一下可以，但是说长时间的靠它来恢复或者怎么样，这个好像 这个是达不到的， 不是很科学的哈。 对， 嗯。还有两三位听众都问到了产后恢复月经的问题，就是产后月经不调。 首先说我们产后哈，月经哈，我们不能把它认定为月经不调，因为在产后这个阶段我们激素水平并不是稳定的，所以说呢在产后这个阶段月经期恢复的早晚，或者说它两次间隔时间长短，这个不能就是把它判定为正不正常。只要我们就是没有一些异常的情况，比如说一些恶露的，比如说炎症的问题啊，只要能排除这些病理性的问题，月经期的这些时间上的问题哈，这个不能把它定义为不调。所以我们要等到整个的哺乳期结束之后，我们再去看它的一个规律性。 这个产后月经有点没有跟以前那样有规律，它属于产后恢复的这个范畴吗？ 它不属于恢复的范畴 啊，包括这个什么掉头发什么的，这是不是都不属于产后康复的这个范畴、啊、 对对对，它是在这个特有阶段我们人体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说这个月经哈，它首先包括掉头发，它都是受我们体内雌激素水平的影响。那比如说我们掉发的这个问题啊，在孕期呢我们雌激素水平是很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容易掉发。其实我们身边可能会有一些产后的女性，她并不是在产后马上就掉发，而是在两个月三个月这个阶段开始出现。其实在这个阶段啊，我们有一个激素水平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减退了，这种情况下啊，对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然后另外我们产妇的情绪这方面也有一些影响啊、那首先呢我们二人世界突然多了一个小宝宝，各方面可能也不适应，并且睡眠啊休息啊 黑白颠倒哈、 对，它也会导致我们代谢的紊乱，这种情况下也会增加掉发的这种风险。包括我们孕期有的孕妇哈，她孕吐啊，或者说这些厌食的一些情况发生的比较多，她蛋白的缺乏，或者是说维生素各类营养素的缺乏，也会增加她产后脱发的一个风险。但是在产后呢，通常我们从预防上面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包括治疗也没有特别好的干预方法。 对， 那我们在产后的阶段呢，产妇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多增加一些营养的摄入，补充一些睡眠，这样权衡的来去慢慢的也就改善了。一般这种情况可能维持在就是在半年的这个阶段左右。 说到有些这个产后出现的一些常见问题吧，其实真的没有说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去治疗它哈，基本上就是您调整好心态，然后呢作息时间，然后就是饮食上的一些补充，然后就是痴痴的等， 对， 自然它就会好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我是剖宫产三个月了，之后呢还想要老二，如何保养恢复子宫？ 子宫复旧哈，也是跟我们个体情况是有关系的。说到这个子宫保养和复旧的问题，首先我们哈要看它前期复旧的好不好。那如何来判定这个，我们自己就可以来判定。比如说我们的恶露是不是反反复复出现，或者说持续的时间过长，这种情况下其实在我们42天复查的时候呢，可以向医生哈就是表明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啊，那医生会根据我们的情况再结合一些检查的结果哈，会给大家做一个权衡。然后如果说恢复不好的话，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干预，对它进行一些复旧。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刺激治疗哈，它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子宫复旧有一定的帮助。 说到生二孩的问题啊，这有几位也是打算生二孩的产妇，主要的意思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打算生二孩的话，那么这个产后恢复还有没有必要做，做到什么程度？可能我觉得他们意思是这样的，就反正过两年我也要生孩子，再生一个，那会儿又得胖，那我不妨等到都生完了，我再一起恢复。 主持人，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区，然后也是我们很多孕妇困扰，或者说 不解的一个问题，并且像我们科室啊，产后康复这些妈妈也都在跟我们表述，反正我以后还要再生，我这次不想做，我想生完二胎一起再做。 对啊， 这个一定是一个大的误区了。这个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尤其是我们肌肉功能的恢复，如果在我们现阶段不去进行干预的话，那在二胎之后它的损伤就不是一加一了，反而是加倍的进行出现。 有这么严重吗？ 有这么严重，因为我们盆底的这个肌肉呢，它在看不见摸不到的地方啊，说白了它就是在我们尿道产道还有我们就是肛门的上方，平时的运动对它是几乎没有运动到的，所以说它的损伤在现阶段没有表现出来问题，但是并不代表它健康。所以说二胎产妇哈，或者说二胎在怀孕期间它出现这些漏尿的情况啊，出现一些症状啊，它取决于前一次孕产导致的损伤，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一定把这个康复放在二胎之前就要做， 生一个康复一次。 对， 这个老不能偷是吧？ 对，并且它会减轻二胎损伤的程度 啊。哎，说到这儿，想问一下赵老师，就是你们经常跟这些产妇准妈妈们就是有一些互动嘛、接触嘛，他们在那里面最容易出现的或者说经常有疑惑的问题比较多的是哪些呢？ 比较多的像是，其实漏尿现在发生率很高，他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我们北京市尿失禁的比率大概在 38% 点多，所以还是非常大的人群，并且现在开放二胎之后，二胎产妇的问题就又进一步的上升了。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如果用正确的科学的方法，那么产后身材甚至可以比产前恢复的更好，是这样的吗？ 这个是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努力，因为首先肌肉核心肌群的恢复这是一大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产后多少都会有一些胶原蛋白的流失啊。虽然我们说各项可能说从形体上恢复得很好，但是可能比如说我们面部光泽方面呀、各方面啊，比如说组织的弹性方面可能还是会有下降的啊。那这个呢就是需要整体的进行一些啊，在我们恢复体型的同时，其实不太建议大家用节食的办法啊，就说我们并不是去拼瘦，而是拼我们整体的状态。 所以说您的这个愿望呢不是说不能实现，但是要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当然跟您个人的体质和本人的情况也有很大关系哈。 是的， 但是只要功夫深 对 这个胖人也能变美啊。说到胖人，这位听众就想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生娃之前身材就比较胖，那生完娃之后呢，通过产后修复我能瘦下来吗？会反弹吗？这也是很多女性好像会碰到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脂肪分布哈，它在产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这种情况哈，就是我们首先要做好肌肉功能的恢复，当我们肌肉松垮的情况下，其实你就给脂肪堆积埋下了很好的伏笔，所以说呢在我们整体肌肉锻炼的情况下呢，再去做一些运动也好，或者说用一些外界一些干预的手段也好，然后呢我们再去进行一些脂肪的一些干预方法。那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减肥不减重是现在更科学的方法，所以说这里边提到的减肥不减重呢，就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就非常的准确，我们叫增肌减脂啊，要通过一些辅助的方法，再加上一些核心的运动，然后把我们的肌肉量增加起来，然后呢把脂肪量减下去。 这位听众啊，问题很个体，他说本人是剖腹产，现在呢已经是7个多月了啊，检查的时候呢医生说我这个子宫啊好像没怎么恢复，现在呢肚子还很大，就跟还怀着一个3-4个月的胎儿似的，想问一下能吃药促进恢复吗？ 吃药，药物对于子宫的恢复，就是一般情况下在早期啊，你像我们这里边提到那个比如说流产啊，那之后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就是促进一些排恶露的药，比如说益母草啊这一类的，包括一些预防感染的这些药品，但是在7个月这个阶段，这些药物从帮助子宫的恢复上面就意义不是很大了。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再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看看是子宫哪方面出现了问题， 遵医嘱吧，在排除一些特殊问题的情况下 经过一些干预啊锻炼啊应该是可以的啊，当然前提就是说您这里面没有什么炎症和其他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妊娠纹属于产后恢复的项目吗？ 妊娠纹怎么说呢，它的发生哈、是一个不可逆的，它的发生是由于我们皮下包括真皮层啊，它的这个弹力纤维它的在经过过度拉伸之后发生的一些断裂。 你会发现就是有的产妇她就是没有，或者有了之后很快就没了，你也不用管她，也什么都不用抹，她就没事了。但有的她就是恨不得这一辈子都下不去。嗯， 确实是，这个跟她发生的严重程度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她就浅浅的几道，然后像这种情况在产后的话通常你就不容易再看见了。它的这个恢复期呢就是在早期包括在就是孕晚期到产后早期的时候，它会是紫红色这样的颜色，看起来就是目测就是比较有冲击力，但是在它恢复之后它的颜色就慢慢淡化了，就会变成银白色的这种条索状的，然后摸起来的话一棱一棱这种情况啊，它属于弹力纤维这些断裂造成的。所以说从它的恢复上来讲呢，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比如说射频啊这种手段哈、帮助它皮肤的胶原再生啊，通过这些手段去改善它，但是也可能达不到完全退掉的程度。 实话实说哈，这事儿 确实 不好说。 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好的手段、我们就是也可以到正规的一些当然还是推荐医院啊、这些机构哈、可以去尝试的去向医生去咨询一下，然后他会根据咱们的程度哈、给咱们提供一些很好的一些就是方案。 好，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应该和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盆底肌有关。我这个现学现卖啊， 好的。 就听着说我宝宝已经八个月了，身材也恢复了一些，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跳或者是一咳嗽就会有点憋不住尿，这和产后没有恢复好有关吗？ 对，这个就是我们产后恢复里边最重要的一条啊、那盆底肌肉呢它其实有关闭尿道的作用，尿道还有生殖道产道包括直肠这些它是在盆底肌肉当中穿过去的，所以说这些肌肉它的收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尿道关不紧，就好比说我们的水龙头关不紧一样，在有压力的时候它就往下溢或者说漏出来了，像这种就是极其需要我们盆底康复治疗的。 所以建议这位妈妈呢可以到一些产后康复的科室中心去看一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 对，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北京亚运村美中怡和妇儿医院产后康复科的治疗师赵丽颖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我们也祝所有的妈妈们都能够青春永驻，我们的宝宝也能够健康的成长。要知道呢，只有我们妈妈们美丽了、自信了、漂亮了，我们的宝宝呢才会有一个健康阳光的人生。好，稍后是记得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城市睡得多么沉，梦醒在黎明时分，冷都是太习惯有你分享体温，忘了自己并不平衡，傻傻空等，我不再为你不说了，爱还有很多可能，让所有柔情都勇敢的燃烧，像朵玫瑰花绽放生命的缤纷，认真的爱人不怕有伤痕，笑和泪都痛快完整，认真的追求你幸福的主人，认真的态度是一种过程，付出的不会是牺牲。 就是最美的女人。我不再为你不锁门，爱还有很多可能，让所有柔情都勇敢的燃烧，像朵玫瑰花绽放。 这天气转暖啊，很多朋友就开始喜欢出门走走，踏踏春，看看风景。提醒您，出门在外一定要做好防尘准备，戴好口罩，最好呢是在随身带一件小外套，防止感冒。 是的，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坚持隔两天吃一头海参，全方位的呵护身体。尤其是在春天啊，万物复苏，同样很多的细菌病菌呢也开始扩散了，那做好身体的营养补充，提升免疫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海参当中呢是富含了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还有多达数十种的微量元素，以及呢它特有海参粘多糖、植物皂苷。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鲜芋仙海参，每一头算下来仅仅只要15块钱的花费， 对， 机会也很难得，所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咨询，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现在给到您的还是不变的三折，699块钱一盒，一盒200克，大概有40头左右，隔天吃一头可以吃到3个月的时间。而且现在只要订购，就要再送给您一个专门用来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 对， 将这个海参煮沸之后，连同开水一起倒入到这个焖烧杯里啊，8个小时就可以吃到口感劲道、味道鲜美的海参食材了。 是 这样的一个杯子，市面上售价是299块钱。今天呢，您只要在时间段内打进4007106108。就可以免费得， 是， 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啊！4007106108，4007106108。 这边有一位1093的老顾客钟阿姨就打进4007106108，说道：“年前的海参呢是正好吃完了，今天啊这一盒就送焖烧杯，简直是太划算了。说以后啊带孙子出去玩就煮上一份海参粥， 放在早前啊699块钱，别说是进口的野生海参了，就是普通海参都不是我们平常人家所能够吃得起的，就是随随便便请上3-5好友吃顿饭都不够。海参自古呢就是上好的进补食材，也是上好的药材，那只有达官贵人的家里才会出现。但是现在啊，鲜芋仙2018年开春特惠，10几块钱请您品尝到纯进口的野生海参，厂商价格1999元一盒，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699，直降了1300块钱。 对， 这是只有此刻拨打4007106108才能享受到的价格。 对， 那今天想购联合鲜芋仙2018开春特惠，699元不仅能够吃到一级品纯进口的地中海野生海参，我们还要加送给您一个价值299元专门用来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帮您解决海参泡发难题。4007106108，4007106